有報道就話咧，大媽冇啊振興經濟，成千億生意啊，計啦，又要買衫，又要買化妝品。嗱，除此之外咧，大媽咧仲有可能俾人問價添。问咩价呢？问下佢教辅导班几多钱咯？我系强哥新闻者八奇，系啦， 欢迎翻到嚟今节嘅强哥新闻者，屌很无聊啊！问价冇几多 钱，咁你跳舞系要问价系咪先？ 我 冇错啊！ 喂，真系如果一般跳大妈舞咧，需唔需要俾钱嘅咧？ 咩啫？你就咁喺个广场度跳啫嘛，使鬼俾钱？ 使乜跟师傅啫？ 咁你要专业啲啊嘛？你可唔可以认真啲咧？咁你唔使，你都唔使买一啲舞衣啊？你嗰啲都唔使买啊？ 咩舞衣啫？其实着睡衣落去系噶啦，起身就落去 啊。佢仲要化妆品咧？ 啊，讲起个大妈舞咧，嗰日喺。是一个豪宅附近在跑步啦，就有讲在奥海城啦，有一个公园，我觉得跑步都挺好的。因为跑步跑到去其中一个位置，居然在放大妈舞，跟住呢起码有成二十几个嘅大妈喺度跳。我諗一个豪宅区都已经沦落成咁样㗎喎。 哎呀，我头先话问价呢，我唔系屈佢哋㗎。 係 呀，即係我真係听过有啲大妈系俾人问价，我想讲 真系嘅， 系啊， 真系问教跳舞啊，定系问乜嘢先？ 咁大家自己想象下啦。咁、即系尤其是喺啲即系北区少少嘅区啦，即系例如天水围 上水啊、元朗啊、屯门啊，即系嗰啲。据讲系有大妈俾人问价嘅，咁问完之后做乜唔知道啊？甚至啊，唔系，我之前听过咧，旺角行人专用区啊，跳嗰啲都有俾人问价噶。 真系咁重口味，嗰啲系大妈定细妈啊？ 咁你大妈都有大妈嘅市场，你唔好咁 系 系啦，真系咪先？ 啊，真系呢个世界咩都有。 嗱，依家 MJ 喺北京又话做上班族又成，着晒西装咁，我都唔知佢有咩搞。 唔系俾人问价，佢突然俾人问价咯。 系咯 ，OK。讲起头先上一节节目完咧，都讲过少少，话呢排真系好头痛。 你咩料咧？ 真系呢个屋企水浸啊！因为呢我住个屋住个单位呢啲水渠呢就喺地板下面嘅。咁突然间有返屋企呢，咁我妈就同我讲，哇唔掂啊，喂啲水渗晒出嚟啊。咁我真係以为真係话做咩事呢，咪唔记得山水喉定点啊，好似讲到罗亚方舟咁样嘅，我妈讲到。咁于是一返去睇，因为喺个地板度不停有水渗出嚟。咁我估计呢应该系地板下面嘅水渠爆裂咗。 哦， 咁跟住换言之就好大镬噶， 大工程喎、喂， 起码要挖起晒呢个嘅地砖，起晒地台，跟住再重新换个水渠。 其实阿 Vinny 呢个 case 咧，我以前都试过，咁其实几万蚊搞掂噶啦。 即系起晒地台，换晒佢， 系啦，跟住换晒佢。九几年嗰阵时， 九几年， 九几年嗰阵时， 咁人工冇升过啊嘛？九几年到而家，九几年升咗少少啫。咁我谂而家应该都系几万蚊搞掂啦，冇可能啦。我同你讲，初步保守估计十几万咯。其实讲起装修咧，本身咧， 咁你要继续走资噶咯，咁样 即系冇啦，已经走晒啦。你有冇啲要走，我帮你走埋啊。系啊，即系讲起个装修咧，啱啱我就突然间就节目开始谂起。其实香港嗰个装修同强国喺国内嘅装修咧都几类似，而家国内嗰个装修费都系越嚟越贵，即系包括头先白奇讲开话，香港几年前试过几万蚊，可能以前喺强国同样嘅工程可能几百蚊、千零蚊搞掂，而家保守估计去，我听翻佢哋讲都要成500至700蚊一日嘅人工。 哇，咁好搵噶！ 系啊，你仲有意欲咩？ 吓、喂 ，OK， 唔系佢哋，因为你计翻强国，虽然啲通胀都犀利。但系个生活水平都系仲低过香港嘅， 系 咁如果计翻个生活水平，其实搵好多。 你谂下，如果真系500蚊一工，500蚊一日，你一个月开工20日，差唔多100,000蚊啦， 系啊， 10,000蚊，同埋你啲工程咧，应该唔使报税添嘅。咁所以其实喺国内嚟讲，真系一个好好嘅工种嚟噶。 系啊，哇，10,000蚊咧。大家咧，各位听众咧，就唔好以为我哋依家强国人个都咁有钱，搵10,000蚊个月唔算得啲乜。嗱，强国系好多有钱人，我依然强调。咁但系咧，我早排我先睇过个强国嗰啲唔知征婚报道定系唔知新闻嗰啲咁样。咁又介绍一个，即系佢唔系新闻嚟嘅，又未至于新闻。咁总之咧就话。你咧喺呢个我透过我哋呢个平台度征婚咧，你就好容易揾到一啲揾10,000蚊个月嘅男仔啦。 即系吸走晒噶啦，佢系咪呃人噶？ 我唔知佢，我唔会揾男仔啊。咁但系问题就系佢揾。 佢话可以搵10,000蚊一个月嘅男仔嚟做招待。 哦、 即系个月薪10,000蚊男仔， 所有都地盘工人嚟嘅，或者系装修工师傅嚟嘅。 咁啊，证明其实即系强国，即系搵10,000蚊个月都唔系话真系多得咁紧要。 系系系，咁讲翻装修嗰度啦，哇！小弟最担心嘅系乜嘢咧？小弟最担心你话装修咁啊，一层楼嘅固然，如果真系坏咗烂咗，你要装修啦。但系而家嘅情况系恶劣到咧，我非常担心，如果屋企都变成挪亚方舟咧，我楼下个单位咧，佢应该已经系变咗游泳池噶咯。如果香港的法例呢，我是不是如果他真的起诉我啊，或者 去法庭告我，是不是要赔回给他的呢？ 其实正路是要赔的。咁争在你赔几多啫。 即 是例如他，我因为被你搞到天花板闹咁搞咁样。各位听众呢，如果我讲错呢，你可以矫正返我在 FB 度啊。如果搞他闹咁搞呢，我当他搞100,000蚊咁先算啦。咁呢佢甚至可以100,000蚊都 claim 晒你嘅， 系 系啦，咁即系当然，即系大家可以再倾啦。 咁可唔可以唔俾咧？唔俾会唔会钉我契咧？ 又未至于会钉你契， 系 咁，但系即系佢就有权告民事索偿咯，所谓 系啦。因为這件事呢样嘢咧，我今日啱啱又同一个国内嘅同事啦电话倾嗰，因为佢又听到话哇，好似好烦恼咁样，跟住我讲开个 case， 佢话吓好小事啫，整完就冇嘢噶啦。我话楼下可能会告我，诶楼下告我使乜理佢啫？喺国内系冇依样咁嘅嘢嘅，即系你流水话一滴到去楼下咧，即系当然你出于自己嘅意愿去补偿翻去咧。可以嘅，但系应该喺起诉嚟讲咧，系唔成立嘅。 即系你补偿翻佢咧，系属于一个捐钱嘅行为。 系啦， 即系捐翻啲钱俾 当希望工程咯。 系啊，即系我见你咁可怜啦，系咁要俾翻20蚊你饮茶啦，咪类似嗰啲。 诶，强国咧喺依个嘅维修啊，或者系所谓我哋而家香港成日有嗰啲咩强制验窗啊，大厦咩强制要点点点啊，验楼啊，或者定系要你翻新工程咧？强国应该系冇嘅，以我所知， 其实。以我的认知呢，强国在一个楼宇的维修或者保养上面呢，是会相对来讲比较落后的，因为我会这么认为。咁呢即可能各位听众呢都有即是有机会在强国买过楼或者现在拥有一层楼这样。咁可能呢你哋都有嘢想补充嘅，方便喺 Facebook 讲。咁但系喺我嘅认知就系、是、咧，强国咧系冇业主立案法团先，首先 系 系啊。咁冇业主立案法团会出现啲咩情况咧？就系讲紧话咧，当有一啲住户同住户之间嘅口同鼻拗 纠纷啦， 系啦，又或者讲紧话一啲所谓公家嘢，诶、我出边后楼梯又有一级烂咗， 吓物业公司咯，物业管理公司咯。 理论上物业管理公司是会理会你的， 吓， 实际上是不会理会你的，据我的认知， 吓， 系， 咁咪唔交管理费咯， 唔交管理费，你会受到一个唔少的惩罚嘅，而且而嘅惩罚咧就睇下当嗰个物业管理公司睇下佢有啲乜嘢联系啦，即系所谓有咩 connection 啦，咁咧我 搵啲管理员，啲着住管理员嘅衫嘅人嚟打你咯， 系啦，咁我听过啲咁嘅个案啦，吓， 咁恐怖嘅真系。 是啊，真即系我听过啲咁嘅个案、啊。 但其实香港嘅业主立案法团系咪真系有好绝大嘅权力咧？可唔可以更换呢个物业公司啊，或者保安公司咧？ 其实咧，如果你计香港嚟讲，因为咧阿、小弟咧，阿小弟白琪咧都曾经有即系做过一啲业主立案法团嘅经验。 系 咁咧，据我所知咧，立案法团咧系可以换管理公司嘅。 系 咁，但系换管理公司嗰个流程会好复杂。咁、第一要投票。 系。 咁要业户投票嘅， 一人一票选特首。 佢系计业权分布， 系 佢唔系一人一票， 系 有因为你可能有啲大单位咧，嗰、那个业权就、那个份数咧就会大啲。 哦， 系啦，咁但系咧，香港系咁嘅，香港大家都要注意一样嘢，就系讲紧话咧，就算我当我哋呢度500户咁先算啦，我哋500户都好齐心想推翻个工程， 系 咁咧，但系咧，往往好多我哋依家住紧楼宇或者物业咧。都会有一个大好多时啊，未必一定嘅，都有一个业权份数好大嘅人。咁嗰个业权份数好大嘅人咧，就可能系个发展商，或者甚至系个管理公司。例如你其实你本身个停车场本身 系， 咁你唔会个停车场唔会系拥有埋你噶嘛？就算你有层楼， 吓 咁个停车场好多时咧就系可能系个发展商 自己攞去租嘅啫，佢就唔 系啦。咁个发展商咪可能嗰度已经占咗可能50%噶啦，咁样噶啦。 即系你点投都投唔赢， 系啊！即系好多时咧，香港好多个案就系、 是， 我哋好多业主反对， 系 一个大维修工程，但系咧佢一票咧就收咗你皮啦， 哦，即系一票否决权噶咯，佢已经系有 系啦。咁咧，嗱呢样嘢有辣又唔辣啦。咁好处咧，就真系有班人，而嗰班人咧就系、是、诶。呢个所谓业主立案法团啦，咁系一班所谓叫做诶、即系真系会，如果陈楼冧咗，对佢自己好有影响，因为我陈楼我噶嘛，系咪先？咁、啊、咧，我哋会一齐去维护翻呢个权益， 嗯、 即系我会好 care 或者我会好理会我自己呢个呢栋大嘅死活。咁、呢个就系所谓一个业主立案法团嘅精神，或者业主立案法团嘅好处。咁咧、香诶、如果强国嚟讲，由于冇呢个观念咧，嗱、所以咧，我有时咧同一啲强国嘅朋友倾偈啊，或者交流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大家都有个共识嘅、我系香港人，佢系强国人，都有个共识就系、是，一间系强国，可能得十年、甚至得六七年楼龄嘅楼， 系 佢嗰个表面啊，即系讲紧佢嗰个样啊，甚至佢入边啊，佢嘅质素咧系比香港有啲三十年嘅楼系更加差。 嗯，呢、這个我听国内可能其实我哋好多听众喺国内都有置业啦，其实我知道咧情况系咁嘅，除非佢哋所谓叫做豪庄啊，即系尖庄啊，就系金庄啊，我谂应该系嘅房间咧就已经全部装修晒，但系佢哋大部分都唔会包家私嘅。而基本上除唔係金裝嘅樓呢，買返嚟呢都係全爛嘅，間屋裏面係電線、水呀、啊、水渠嗰啲呢都係水渠可能有，但係嗰地板啊或者牆身呢全部都未鋪過嘅，佢哋就叫呢個做無坯房啊，無皮房啦，我估計應該係咁嘅意思啦。咁所以呢往往喺你買層樓可能預算係12000蚊一平方米，即系大概我哋就维持120000一平方尺啦，而佢往往要用大概1000蚊一平方米去做装修嘅，大概会系呢一个价值咯。即系啲国内嘅房嘅质素咧，喺建筑上面咧，亦都系比香港差嘅。所以佢哋有时咧，上次譬如我包括我之前同你有一次食饭倾过啦，就系话倾到呢个业权啊或者产权嘅问题。因为国内一般嘅楼都系70年嘅啫嘛，产权。咁啊，70年之后会点样咧？我亦都同一个国内嘅朋友倾过，佢话70年，你层楼住咗20几30年，你基本上都已经要走噶啦，唔可以能再住落去噶啦。 系啊，所以咧，我之前咧，即系有啲强国嘅朋友嚟香港咧，咁、我。即系带佢周围去玩咁样、我有啲楼我接住啊，呢栋其实都有呢栋楼40年历史噶啦，1970几年起噶啦，80几年起噶啦，30年历史啦，30几年噶啦。吓、呢栋楼30几年？唔系啊嘛，我哋强过啲楼，10年已经变咗咁，10年都仲残过佢咁样样，就系、是、有个咁嘅原因。 质素嘅问题咯，主要都系啊，我哋要。纠正一下，好多听众指责紧我哋，成日讲素质素质啊，我哋而家开始要讲质素啊，系质素嘅问题。 系啊，咁咧，同埋咧，佢好多时咧，我强国嘅朋友咧，都会同我讲，呢啲偷工减料，起栋楼偷工减料啦，偷唔偷工减料咧？时常有听闻噶啦，即系喺强国嚟讲嗰啲楼，咁时常听闻话又话豆腐渣啊，又话偷工减料啊，咁但系喺我自己嘅角度会认为咧。偷工减料咧，可能系其一，其二咧就系缺乏一个适当嘅保养同埋管理。 即系唔出奇咯，呢个问题。啊，不过讲翻我嗰、那个即系维修嗰个问题啦，我发觉咧，原来啲短期租约咧喺香港真系好难揾嘅。即系谂住租个两个月做装修啊，或者乜嘢咧，都几恶揾嘅。即系除非再退而求其次，可能真系要谂一啲咩 surface apartment 住酒店咪得咯， 诶、搬到啊，有间房，你 系 咪有间长期有间房噶？ 我都想啊，啊你住埋嗰啲 丽晶大宾馆啊，或者周星驰嗰间， 系啊，万豪别墅嗰啲咯，系啊，咩 真 系 我都其实都几难揾，所以希望下集翻嚟可以同大家去分享翻呢个装修嘅呢个苦况啊。 系啊，咁你嗰度租嗱，咁其实咧，我哋又翻翻去强国先啦。咁、我哋强国嚟讲呢，咁、其实呢嗱讲咗少少装修啊，咁讲下买楼啊不如、即係我哋论到买楼。咁、呢我知阿 Vin 你嗰陣时呢就其实有諗过喺强国买楼、我记得你嗰陣时喺边度呢，諗住喺湖南。 河南郑州。 係啦。 点解咁做 咧？有我个客户咧就 包二奶 租唔掉，我客户咧就租办公室，咁咧就租咗个办公室，我见到咧都几大嘅，大概100平到啦，即系1000尺多少少啦。咁1000尺多少少，我听到佢讲咧，当其实租金咧大概2000蚊人民币。咁我就问佢，我话其实呢个单位几多钱？我觉得都即系几市正嘅，即系去大陆嗰啲咧，好即系尤其是我个客户咧都几衰嘅，佢嗰啲办公室咧系唔系设喺嗰啲办公大楼嘅，佢所谓咧喺国内咧有好多叫做相住嘅，咁一栋一栋可能明明系住宅区嚟嘅，但系佢就一个办公室就开喺个住宅区里边嘅，系即系等于你 哦，你讲嗰度好似去过，讲又讲， 系好多都会系咁样嘅，即系你可以幻想下，可能假设去到攞香港做例子，去到海怡花园咁中八楼 A 咁样上到屌，原来转咗乜乜乜乜物流公司啊，乜乜乜乜营业公司咁样嘅，会嘅喺国内喺香港系唔可能嘅，香港你系住宅就住宅嘅，大部分都系啊，可以咁讲九成都系，但喺大陆唔系嘅，佢通常双住都两用嘅。 但其实有冇违规呢？ 我见有冇违规就唔知道，但我见起码一个所谓国内嘅小区啊，好多咁嘅情况发生。 因为佢咁样做，因为系平啲 吓，梗系平啲啦。你如果你喺正宗嘅商业大楼里面，有啲租金系好贵，咁佢就攞一啲可能贫民区啊或者小区，咁佢嗰个租金平嘅，咁佢就设个办公室喺嗰度。 咁嗰阵时你自己系想买咩楼咧？我想知道。 做喺小区里面有一个单位啫嘛。我嗰阵问我记得河南郑州一二年一三年河南嗰阵嘅郑州嘅平均每平方米嘅价格系5000几蚊。而家应该已经去到10000几嘅啦。 吓，你发咗达噶你买 咁啊？未至于发达，多一倍啫，买场波花一倍都喺度啦。 哇，咁我知系有钱， 但系即系上涨咗。不过唯一问题就系乜嘢咧？你国内买楼咧，香港人咧，除非你有工作喺嗰度，如果唔系咧，你就好难去做呢个嘅贷款。 哦，即系做按揭，你都做唔到噶啦，系嘛？ 做唔到噶啦，一定系全不备噶啦。咁但系当其时计到数5000几蚊一平方米，你买100平方米，即系1000尺。同大家讲一讲，国内用平方米嘅，香港用平方尺嘅。如果我冇记错咧，大概一平方米等于10.0几嘅平方尺，咁大概乘翻10左右，差唔多啦。咁所以佢换言之，5000蚊一平米，即系等于我哋500蚊一尺啫嘛。500蚊一尺，你买1000尺嘅楼都系讲紧50万啫嘛。喺香港50万可以做到啲乜嘢？今时今日 咁，问题就首先你要有个50万先。首先系啦，即系唔系话拎就拎出嚟嘅，即系唔系过到好似你咁啊 ，Win 真系 唔系。不过当其时就结果冇考虑啦。但如果当其时买咗就真系唔差嘅，1213年人民币汇率应该仲系8586左右。咁如果喺最低嘅时候7778卖咗，而又成功走资返到嚟香港呢，的确係一个唔错嘅投资。 但係其实走钱都係一个问题，即係如果你喺强国你买一楼再卖，想即係你令大拿拎住嗰100几万咁200万你都唔知点样返嚟呢次。 呢个係其中一个考虑点啦。不过另外一个当其时係点解有咁嘅意欲呢，就係、是、大陆嘅收租好收嘅香港。好收嘅香港的意思系咩咧？香港就譬如你一租个 office 又好，租个 住宅又好，通常系一个月上期，可能最多系3个月按金或者4个月按金咁样啦。咁啊上期即系预先俾咗先要住噶嘛。国内唔系，国内一交租通常交半年或者交一年，佢系唔会俾你交1个月或者2个月咁样计嘅。 但系咧，我又听讲咧，佢强国嗰个租金同埋你嗰个楼价比例系冇香港咁高。 系嘅。即系譬如好似啱啱讲5000几蚊，即系你50几万嘅房啦，啱啱讲河南郑州，佢每个月收租收翻，好似我印象中系2000蚊唔到，咁你12个月即系收翻20000几，其实都唔差嘅，计翻上嚟都4厘几息噶啦。 嗰阵时咧，即系各位听众，其实咧，其实我都同阿 Win 想当年吓研究过喺强国买层楼嘅，咁咧嗰阵时咧，我哋就考虑到一个问题。 系、 那个问题乜嘢咧？嗱，头先阿 Win 提过啦，咁即系可能讲紧话啲钱点样搵翻嚟啊？同埋最紧要有冇钱啊？ 走资啲嘢问下 MJ 啦，下次 系啦。咁咧 ，MJ 系经验嘅走资专家嚟噶啦。 咁咧，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咧，我又唔知道可以点样去啊！我哋两个人在香港，即系或者我哋走嚟走去，咁总之唔会，我当喺河南买层楼先，我去郑州买层楼。咁、我哋。我一年都唔知道有冇5日喺郑州。 听讲好多地产代理咧，会帮你去做一样嘢嘅。 帮你去收租，帮你去搵，你每个月可能系俾翻可能十个点、10% 或者15% 嘅 agent fee 去就 OK 噶啦， 稳稳阵噶。 当其实考虑点就系惊稳唔稳阵咯。 嗰阵时我哋嘅考虑点就系咧，我哋就恐怕咧，我哋即系我哋两个月后翻到嚟，咦？ 俾人塌咗咩？你个阿咩山咩山阿八旗先生，你层楼而家涉嫌藏毒，我怀疑你都系一个经营毒品交易嘅。 又或者唔好谂到咁严重啦，或者我 经营淫忽， 或者我系开锁匙，点解开唔到道门嘅咧？咁、 里面有人打喺道门问你做咩咁样？系边个啊？陈生又系你啊？ 我嗰阵时，我嗰阵时咧就同阿边就考虑过呢样嘢。 系 咁咧，嗰阵时我同阿边嘅考虑点咧就系、是、咧，嗱嗰阵时就一线城市开始升噶啦，即系当然冇依家咁高，咁就开始升噶啦。咁咧，我哋上去啲三四二三线啊，三四线城市咧就去买层楼，咁咧就会觉得你升完一线一定要升二线噶，升完二线就升三四线噶啦。我哋就咁谂， 不过好彩冇执行。而家其实除咗一线一二线啦，其实国内嘅定义咧，一线城市咧得四个嘅啫，国内定义就系北上广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二线城市咧，先就已经数到系杭州啊、重庆啊、成都啊、南京啊呢啲。咁再三线可能无锡都可能算二线嘅。三线城市就可能已经去到徐州啊、金华啊、义乌啊呢啲就系三线城市。 同埋咧有一个咧同买楼同埋我哋再之前讲一个装修呢样嘢息息相关嘅，就系咧。都系可以讲，即系所谓点样管理。嗱，因为我本身我喺即系东莞有啲咁嘅亲戚咁样样，窒口窒添一讲就即系， 你唔好惊咩？做咩惊亲戚佢嚟打你？ 系啦，咁亲戚啦咁样样。咁咧，佢喺东莞，佢喺石龙。佢石龙一啲石龙咧，佢分新区同埋旧区，可能有啲听众都可能知。 系 分新区咧就好靓嘅，咁就但我个亲戚就喺旧区。 系 咁旧区咧，佢哋成日面对一个问题啦。我自己咧，我就唔系好中意或者好想去探佢嘅，就并唔系即系我系一个好重感情嘅人啊。白旗就 从来都唔讲。 咁但系咧，我重感情得嚟，我好惊老鼠 啊，真系好多嘅。 我会喺条街度行下，日光日白见到啲老鼠后喺隔篱躝过啊， 又引发田， 又或者有只死老鼠啱啱被车扁啲内脏飞晒出嚟啊， 有冇咁恐怖？即系每一次都会见到啊，定系点样？ 每一次我点都会见到老鼠，但就未必一定有内脏嘅， 即系你系咪特别留意米奇啊、米妮啊呢啲动物出现先？ 唔系，因为其实本身咧嗱，即系各位如果系强国买楼，除咗即系一啲金钱上嘅考虑啦，即系维即系头先我哋讲过装修维修嘅嘢，又或者讲嘅话楼价一啲呢啲咁嘅钱眼考虑以外咧，都要考虑下第一佢治安或者卫生环境。点样治安咧？嗰阵时咧，我听我亲戚同我讲，因为佢哋系住一啲都唔住关住几公唔关系嘅，即系佢嗰度系三四层嗰啲屋， 即系可以咁样类似村屋啦， 又唔系村屋。又唔算村屋，就三四层啲楼其实系楼嚟嘅，即系平房咁样咧，小平房咁样咧。 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 family 住晒呢三四层， 唔系， 即系只不过住呢个平房里面嘅某一个单位或 其中一个单位，咁个单位好大噶啦。咁我用香港嘅准则就千几尺噶啦嗰度，咁就其实两三个人你乜都够住，好宽敞，好舒服嘅。 系 咁，但系咧，佢周不时咧又听到佢同我讲话。哎阿白旗屋企楼下嗰、那个水喉被人偷咗。咩屋企楼下条水喉被人偷咗。咩事啊佢原来系讲緊呢嗰啲食水渠啊成条渠被人偷走咗。 吓 系啊 咁恐怖即系攞去变卖。 系冇错。 咁都得。 系成条喉拆咗出嚟啊跟住卖咗你条喉去啊。佢啲铁嚟㗎嘛我唔知值几多钱啊我就真系无从稽考啦但系。咁跟住咧，佢楼下咧就真系有啲纸黏住，就话严禁啲偷铁通定偷铁喉，类似咁样嘅。 吓， 系啊，呢个系其中一个治安问题。 系， 咁你同埋咧，治安问题嚟讲咧，就系咧，东莞石龙嚟讲咧，尤其是佢旧，其实新区都一样嘅，新区同旧区一样嘅。 吓， 如果嗱小弟啊，仲好中意踩单车嘅，咁但我唔佢就同我讲话阿伯奇啊， 你乜嘢就唔好出去踩单车啦。 夜晚你就千祈唔好出去踩单车啦。 咪少过六个人都唔好出街。 你揸电单车你都唔好啦。点解咧？因为咧佢曾经试过俾人抢咗部单车，跟住我同佢讲话 踩踩下点抢啊？ 你踩踩下我都唔会好慢啫，系咪？你点抢我部单车啊？咁样 撞死咗你先啦。 唔系佢真系有几个人烂途截劫，系跟住成部单车抢走你，跟住就走咗去了。 再捅你几刀咁样？ 佢又冇捅，佢又好好人， 好好人冇捅你， 又冇捅， 净系攞咗架单车就得啦。 系啦，咁。呢、這个又系其二，咁、其三咧就系、是、我头先约咧提过嘅 米奇问题。 米奇咧我就真系完全接受唔到。 你啲 friend 嚟嘅喎，你系百奇米奇，佢都自己有啊。 系啦，第一我接受唔到米奇啦。咁第二咧就系讲紧话咧，我唔知点解啦，明明嗰日系冇落雨嘅、啊，我即系我一年都翻去有一段时间，我试一年翻过去六七次，我试过、 啊、 明明有时系冇落雨个天，但系块地永远系湿嘅，我唔知点解。 洗地咯， 系咁谂咯， 有清洁工帮手洗地咯， 长期有啲积水啊咁样嘅， 咁你屙尿都屙唔到咁多噶，周街屙尿都屙唔到成地湿晒噶， 咁咪系好多人屙尿咧， 可能同我屋企一样咯，地台担心水咯，咪渗咗出嚟咯， 唔系啊，唔系讲佢屋企啊， 我知嗰条街度街嘅地台渗水咯， 系啊，咁就即系呢啲问题咧就好闹教嘅，我想讲， 即系居住环境咧，始终国内。即系同一水平嘅房间啊嘅楼宇啊，同香港暂时都系未有一比嘅。不过拭目以待啦，香一定会睇齐嘅，因为唔系话强国嘅质素提高，系香港嘅质素往下跌。 系啊，咁就所以咧，头先讲开咧，我永远咧都好唔中意翻去嗰度过夜啊，或者瞓觉啊咁样嘅，因为。我真系好惊，突然间瞓瞓下有只米奇喺附近喺路过咁样， 你咪去啲骨切人度考察啊，再研究下咯。 系啊，咁同埋即系都会好多其他问题啦，例如讲紧话，即系我因为其实咧强国嘅配套咧就唔大家香港嘅听众冇就唔好谂到话，我一落到楼下就百佳惠康 seven 冇嘅。是啊、即系就算你喺啲北上广深嘅大城市咧，都未必有咁方便。 未必嘅，未必有你话百佳惠康啦。但系一般嘅咩咩烟酒店咧，大陆最多噶啦，烟酒店啊，普通嘅乜乜办馆士多都会有嘅。 系啦、啊，即系士多仔咁样。 系啦、啊，士多仔咯，即系你唔好谂住百佳超级广场嗰啲就一定唔 系、啊，因为香港人要求很高嘅。即系我有啲朋友咧、就即系佢住将军澳嗰边嘅，同我讲、我咧落雨打风翻屋企咧。我系完全唔使惊嘅，我出地铁站咧，我系完全系有瓦遮头咁，我可以翻到 一条专用隧道咁样直接翻去啦。 呢啲事情咧，你 我国内就好少， 喺强国就唔使谂噶啦。 系啊， 喺强国就因为咧，亦都有啲强国嘅朋友同我讲话，喺香港，你哋香港真系好 user friendly， 好四通八达啊咁样。咁呢个咧就系我哋香港嘅一个优点嚟。 系 啦， 绝对系嘅。咁啊，今集时间就差唔多咯。咁啊，下一集翻嚟咧，咁啊睇下 MJ 嘅上网情况系大概点样。 系啦，咪首先佢会翻到嚟先啦。 系啦，佢话要喺天安门度高叫，我要真普选同打倒共产党。 我见到有位听众就喺 Facebook 留言话叫佢话即系话要选曾俊华做特首咁样。咁其实曾俊华系未参选嘅， 系未公布啦， 未正式参选嘅咁样。系啦，咁就 希望 MJ 成功翻嚟啦。我哋为佢 祈祷。系啦，我哋帮 MJ 打气，大家 一阵同佢垫下酒咯。OK， 好，咁今集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见，拜拜。